在光明星姐之际，法国反帝阵线委托民主主义者出版社出版了伟大领导者坚贞的统治的不朽经典著作，进一步加强一心团结、高度发扬朝鲜民族第一主义精神单行本。另外，在光明星姐之际，西班牙安赫尔出版社出版了伟大领导者坚贞的统治的不朽经典著作《全民族团结起来，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单行本。